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李斯特第一、第二钢琴协奏曲《帕格尼尼练习曲》，由瓦萨里演奏钢琴，普尔斯卡指挥。